切，北京啲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琦、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优锐流综合台三立华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圆圆。 在3月11号的时候呢，这还是在两会进行期间，好，上个礼拜的时候有这么一桩事情，可能两会的大新闻太多，所以说这种小新闻呢就容易被大家忽略。当时就有一位记者在政协的这个会场上问全国政协委员孟学农说，有些人读博士哈，这个就是对关于读博士有怎么样的一个看法。孟学农就说啊，这个官员读博士图虚名招实祸，真想建议中组部把这些博士招来考一下，好几个贪官都是博士，我抨击不学无术注水的博士。所以说这个官员读博士或者说官员学历造假的这个问题呢，其实大家一直都知道哈，但是这一次呢又被提了一下，所以为了解答这个疑问呢，咱们今天特意请来袁博士。 每次拿来就把我耍猴嘛，是吗？ 所以请来袁博士为我们介绍一下博士都是怎么注水的。 我想问圆圆， 也是参加过亚洲关爱博士这个协会的人，你怎么能这样对待我呢？ 哎，当时你们上学的时候，身边没有什么大陆的官员来这儿念博士？ 我就不问你， 主要是我 的 专业也很少，一般有官员念的话，他也不会念我这个专业。我这 是什么专业来着？ 哲学宗教专业，他怎么会跑来念这个？不是，他没有用，对吧？ 念出来，念出来，出去也找不到当官的工作。 对，一般你说那种他是已经当官，他回来补一个博士学位的。对，他读的东西第一要么就是的确跟他的本专业，比如他是分管什么行业的，经济领域的，或者是什么水电行业的，他学这么一个，然后给自己增光添彩。或者呢，他是很多，其实他不是读博士，他是读 MBA。在这个 MBA 的这个圈子里面呢，大家也知道了，就是里面有官有商有女主播，就是什么东西都可以得到了。对，所以他是有这样一种背景在里面的。 现在 MBA 好像都已经不是那么流行了，现在都是这个 MBA 嫌这个时间太长，然后这个太麻烦，现在都是什么 EMBA 啊、远程 MBA 啊、总裁班啊、周末班啊，就是你一个礼拜去 飞呀、飞到各个名胜、其实杭州有很多，你不知道吗？杭州有很多这种 EMBA 扎堆班的，就 是 请一个 没叫我 的外教，你交钱了没有？学费很贵的。 哎，你说那个经济背景的，就确实是我看到资料说是目前 对。 省级政府一把手他们有的学位最多的就是分布在经济学的领域。我看到一个报道说呢，在2013年啊，去年的两会之后呢，多名的省长市长这个履新嘛，就是南都有一个报道说31个省市区现任的政府一把手当中呢，18个人有经济学的专业背景，3个人呢是长期在国企系统工作，懂经济是他们共同点。但是你们觉得这个懂经济和有这个经济学的高学历，它就一定画等号吗？ 我看了一下哈，这个你说的这个南都的这个报道，它里面都列了有哪一些官员呢？比如说，北京市的市长王安顺哈，这是南开的经济学的硕士。然后大家可能在媒体上看到名字比较多的，这个山东的郭树清呢。人家是财经官员，所以说这个有经济学历也是很正常。另外广东的省长朱晓丹啊，中央党校的经济管理专业啊，还有山西的省长李小鹏，华能集团的总经理，那还有这个另外我看还有经济学背景的，还有巴音朝鲁，吉林的巴音朝鲁，他也是一个经济学的硕士。我个人觉得倒是这个经济学的话，你还是得需要学的。特别是这个在地方大员，你如果说不懂经济的话，你 封疆大吏不懂经济的话 很难干哈、包括这个。现在的这个总理李克强自己的这个经济学背景，相信也是对底下的这个官员有一个示范的一个作用。包括你看国外媒体 有造词儿说这个克强经济学，这个也不是空穴来风，因为李克强这个克强经济学最早的一个来源就是说他在一次的这个会议上指出他自己看中国的经济数据指标，他并不是按照一般我们所理解的比如说 GDP 啊失业率啊通胀啊这样来看，他有一定的他自己他选择的一些数据，比如说发电量铁路的这个运输量啊，这些数据是李克强认为能够真实反映中国实际情况的，而这些数据呢也得到了很多这个行家的一个赞同，大家觉得哎，确实这个总理是对经济是懂行的，所以说有这么一个示范效果，哎，这不是一个外行人，你知道这个 关键点在什么地方， 对，看什么东西，所以 像刚才樊素说这个有经济学历跟懂经济和能不能搞好经济，我觉得是不能这样拉等号一直拉下 去，这个其实适用于所有的学科， 对 啊，所有的学科你有学位恐怕只是第一步，但是你当然有实干的才能，不排除有些人他没有任何的这个教育的背景，但是他能够在实践出真知，但是 社会大学 对社会大学，这我觉得在老一辈的这个政治人物当中，这样的人是非常非常多的。但是我只能够说，你要真的我们考虑到官员作为一个群体来说的话，有学历恐怕不会是一件坏事，关键是你这个学历是怎么来的，或者说你这个学历是真的假的，有没有水分。确实这个官员的学历水分让大家觉得不是特别的乐观，怎么说呢，比如说最近大家在新闻当中注意到的这个云南省的这个沈培平，哎，沈培平他其实也这个学历不错啊，博士还是教授呢，还是北师大的这个教授呢， 还是理学教授，问题是 从文科生变成了理学教授啊，这里面非常厉害。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沈培平的这个学历是怎么回事哈？宝山，云南的宝山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中文系这可以说是文科中的文科生哈。但是呢，他之后呢就获得了北师大资源学院自然地理学专业的研究生，之后又得到了北师大的理学博士的这个学位，哈，这个厉害，非常厉害。就媒体有质疑两点，第一，你在拿博士之前你拿到硕士了吗？是从这个一个专科学校专科学校的毕业生直接拿到了博士，好，这个博士结果呢就调查发现说他在2004年到2007年的时候呢就在这个学校读了一个在职研究生的学系，并且直接获得了理学博士，这个是一个非常 就告诉你直博了 这个是非常厉害的，只能够说明他的学术能力实在是太强了，而且更厉害的是他从这个博士毕业到教授只花了5个月的时间，这个有些人我估计一辈子要评上这个教授都是一件终身的挣扎，但是人家你看只花了五个月哈，七月份在职研究生毕业获博士学位，这首先就是一件很跳的事情。同年的12月就被聘为北京师范大学资源学科学建设与发展指导委员会委员，资源学院兼职教授，厉害， 兼职教授， 这个，超级大跳跃。 最近刚刚被取消这个政协委员资格，那个最美政协委员，他也是在某一个大学任的是这个 刘颖霞是吧？ 哈尔滨的这个， 对，他也是在这个任职的是一个兼职教授 啊，所以呢，你看这个沈培平他学历三级跳的期间呢，正好也是他在这个云南，特别是在普洱任职的这个期间，大家就说呢，他其实真正的兴趣是在普洱茶的研究。虽然说人家是搞地理自然资源的研究的，但是呢，这个时候北师大与云南省普洱市共建了叫做茶研院。茶研院这个到位研究经费近1000万，然后呢这个他还是自己担任这个茶研院的院长，所以你看这个东西他不是 带着研究基金进去的，当然可以这个 我带钱来研究，别人申请博士是我请你给我一笔钱来我研究，我现在是我自己带了一笔钱说我们来做这个 研究， 你顺便 钱也能拿到博士 他这个学术轨迹还是能看得出来的是吧，就是专注于茶叶研究是吧，但是你会发现有的官员那他们这个学术的研究的范围也忒广了，就是 兴趣广泛， 爱好太广泛了。比如说这个季建业啊，就是南京那个市长嘛，对，南京开膛破肚那个，他呢就你如果在中国知网上你搜索季建业，你会发现跟他相关的期刊啊、报纸文章有100多条，内容有哪些方面呢？农村法治建设、南京物流的产业、城市发展、群众建设、 就是政治、经济、法治领域全部都有。 我觉得取决于他 全才， 不是取决于他当时雇的那个秘书毕业于什么专业。 对，而且你还发现他写的那个文章嘛，就跟他完全做事儿的风格是两码事儿， 背道而驰， 背道而驰。比如说他在2009年7月发过一篇文章，发在那个中国党政干部论坛上的，写的是扬州古城保护的实践与体会。 嗯， 他有这么几句话，他说呢，只有保护好古城历史遗存、建筑风貌和文化符号、民俗风情， 嗯， 才能够延续历史文脉，传承古代文明。 嗯， 但你想想他在南京都干了些什么？ 这话说得好听， 但说不定人家只保护扬州呢。 他，你注意，人家是很严谨的。我的这个论文是关于扬州的，仅限于扬州。我的这个样本没那么大，不是在南京。 对，这学术真是做得够严谨。 好，季建业当然后面还获得了这个人民大学的法律的这个博士学位，并且呢，直到记者就是在季建业已经落马了之后，记者再去采访当年这个人大，给他这个博士做评审的这一些教授，这些教授其实对季建业评价还是不低 的， 就是说，哎，他这个视野还挺广阔的，包括这个这个做的内容啊，还是可以的。他说，具体来说是这么说的：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中国宪法研究所所长胡景光教授，从他回答流利的情况来说，他对问题比较熟悉，应该是有过研究的。好，这个当然了，这个当时季建业做的在人大做的是一个博士后的叫做初战报告，它并不，严格来说并不是论文，所以只是一个讨论，评审呢也并不是严肃的答辩，而是讨论式的，就相当于说大家开个会， 开个座谈会， 哎，咱们来 seminar， 然后这个专家来看看你这个反应，你懂不懂啊？大概 是不是你本人？ 哎。这是，所以这个专家从这个角度来说，他觉得最后给予了季建业一个这个博士后的一个出战的一个，但严格来说博士后他也不是一个学位啊，所以季建业的博士是这么一回事。还有一位也是中国官员这个学历界的奇人，或者这个学术界的一个奇才了，那就是著名的王立军先生， 王教授，王博导， 这个名称还有非常多哈。到底他是怎么回事呢？他这个头衔实在是太多了，咱们先休息一会儿，待会儿来说这个王立军都有哪些头衔。欢迎回来，凤凰幼儿 Radio 综合台三立化新闻，我是楚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圆圆。 我们刚才说到了，在中国官员学历界当中的一朵奇葩，这个就是王立军啊。王立军在29岁之前呢，只有初中文化学历，这说实话，在他的那一代人当中，这个并不是一个特别 不低的， 不算特别低吧，只能说正常的一个学历，特别是他是一个军人，军人转业之后的一个身份，所以其实问题都不大，但是恐怕这个王立军自己对于这件事情是耿耿于怀，所以说这体现在他之后的这个过程中呢，他好像是对学历特别有瘾，这个在。他这个 学历成瘾。 84年进入这个公安局之后呢，在29岁的时候，王立军呢通过了中专的自学考试，成为了一名高中文化程度的派出所所长。那之后呢，随着他的这个官阶一步一步往上走呢，他的这个学历也是一步一步的往上走。比如说，在他成为当地的这个铁岭市的这个有一个公安局的副局长的时候呢，就到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去学习了2年，获得了一张大专文凭。然后之后呢，进入了他的一个跳跃式的发展之后呢，就成为铁岭市公安局整个这个铁岭公安局的副局长之后，就成为了辽宁警官高等专科学校的特聘教授，同时还获得了他的第一个国际学位，叫做英国世界剑桥国际名人中心，1997年到 学位吗？不是学位吧？ 这不是学位，这是一个名誉， 对 啊。这个名字很厉害，世界剑桥国际名人中心， 前面有个中国俩字吧？ 没有， 英国， 英国世界剑桥国际名人中心，1997至1998年度世界名人称号。 这个中 醋是吧？ 啊，当然后来有记者就发现这样的一个称号多少钱呢？在当年哈，这个是97年的时候，$265到$315之间。97年的时候，这相当于大概3000来块钱人民币， 是外汇来付费的 呀。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反正说这个是可以买来的，直到现在，你说这种头衔还是有的卖 的。有的，有的。 咱们所知道的这个大名鼎鼎的《环球时报》， 嗯， 《环球时报》就是在卖这个年度企业家的这个头衔，明码标价，大约就是8万到10万， 嗯、 其实说实话也不贵。 哦 啊 哦， 你想来一个吗？ 你想来一个吗？ 哎，我说这都敢，这敢大张旗鼓。 哎，这个不是，人家当然不是说我们这卖头衔了， 嗯、 人家是这么说的、 嗯。 我们现在有一个中国年度企业家，不是巴拉巴拉最具良心企业家的评比。 嗯、 啊，这个 参加吗？ 您已经入选了、哦。为了参与这个评选呢，您要比如说交一个什么会费、 嗯、 什么什么评选 费， 对，那基本上你交了以后呢，就哎、 就是、 您来领奖就是你了。 嗯，好吧，环球时报， 嗯 嗯。 记住他了 之后呢，这个王立军也很与时俱进，在 NBA 这个流行了之后呢，他也获得了 NBA， 这是在01年的时候， 嗯， 01年他就获得了叫做美国加州大学的 MBA 远程教育的这个 MBA。 哎，你快查一下，就前一段有那个野鸡大学， 哎，这马上这个你看方舟子就出来了吧、 嗯、 方舟子就在新语思上说，这个美国加州大学 California American University， 这就是一个专门靠招收中国官员发财的克莱登大学、 嗯、 克莱登大学就是这个围城里边方鸿渐买文凭的这个克莱登大学哈、 嗯、 后来就其实这自然发现王立军可能是没有到过那个什么加州西太平洋大学什么、 啊、 还有一个叫阿姆斯特朗大学、 啊、 这个也是很有名的两所美国的野鸡学校、 嗯、 一所呢著名校友包括了这个书分头的中分的这个唐骏、 嗯、 还有这个著名的这个相声演员姜昆、 嗯、 好，这都是这两所学校的杰出校友、 嗯、 那其实这样的学校在美国还有不少，这个基本上呢就是 alumni 其实也不错啊，里面的人 对、 嗯、 这种学校我们今天以现在的评价标准来说，也许他的学这个教学质量一般般、 嗯、 但是他的 水平很高， 但是他的校友网络很好、嗯、你进入了这个学校以后，你就有机会接触到你看中国的这个上流的这个 上流社会各个阶层的人， 全都是人才、嗯、所以说呢，你把它看作一个不是学术上的锻炼，当做一次人脉上的投资、 嗯、 这些学校 其实很多人读这种 EMBA 都是为了人脉投资的。 嗯 包括我认识的很多我的同学，他们后来就是不管他们本来专业读什么、 嗯、 他们都会到香港大学啊中文大学啊去读他们的 EMBA、 嗯、 然后在这个班里面认识了很多这个从商从政的同学，然后从他们那里再开展一篇、 嗯、 打出一篇新天地来都是有的、 啊、哎，这个其实也当然我相信本身也是对也是这种这个教育它的、 嗯、 它的一个吸引人的一个地方哈、 嗯。 但是恐怕王立军他并不止步于此，他一个 MBA 不够，或者说觉得这个 MBA 也许这个货真价不够货真价实，又获得了第二个 MBA， 当他又升职到锦州市做公安局长，之前是副局长的时候、 嗯、 做了局长的时候就读了东北财经大学的 EMBA、 嗯、 好 EMBA 的在职学习，然后呢获得了 MBA 的学位，在此期间很有意思的锦州市的公安局和财大东北财大的这个 MBA 学院成立了一个社会心理研究室，王立军就是主任。 嗯， 我觉得应该 跨到心理学上去了， 心理学研究一下，这是什么心理？你说 这很简单吗？你很久以前冯唐就已经在文章里写了， 嗯， 喜欢开那个大吉普车的男生都在有一方面有缺陷的，为了弥补那种缺陷， 那你说他就是小的时候因为这个学历上一直有缺陷， 对， 是吧？ 对，就是他们就是包括很多，你看这些有假学历或者这个学历掺水的人，他们的年龄层，你可以就说。他们那个该接受教育的时候正好是文革的那个时候、 嗯、 前后左右吧、 嗯嗯、 正好是中国教育已经被文化大革命摧毁了、 嗯、 他们想可能是内心中是非常渴望比如说上大学呀、啊 嗯、 做大学生啊，然后出来这个好好从事学术，不管他这个我们不提他是虚荣也好还是真的有这种学术热情也好、 嗯、 总之他们心里有这种一个希望一个种子， 有个结心结 一个心结、嗯、没有这个没有 他确实是这个对知识求知若渴哈。 对， 哎，但是你说他 到后面异化到这种地步，你说我收集一个也就够了， 嗯、 他后来上哪、 嗯、 上哪他都要集一个学历，这是什么 意思？但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说来说去就是你最终你自己知道自己是在自欺欺人， 嗯， 你是他是在不断的向真理接近的过程中， 但是 不断在向真文凭接近的过程中，就是他有了一个野鸡大学不够，他要在一个比野鸡好一点的证书。 这个我必须得指出哈， 真的是 这个在中国官员的很多学历当中，外国大学的这个野鸡文凭很多， 嗯， 但是国内院校的这个文凭多半不是野鸡大学的，而且多半是这个有这个认可的，是所谓我们认为应该是货真价实，他怎么样获得我不知道，但是就从这个结果来说，这个结果是经得起检验的，就好像季建业之前这个法律的这个博士后的这么一个结果，这个学校都是认可的，但是这个过程当中是有一些水分，或者有的学校它本身说实话就是在这里边掺水，很常见的情况就是在这个官员在这儿念书的时候，你通常这个官员任职的这个部门会跟这个学校有搞一个什么合作，这中间就是我出 钱， 你我把我的这个名字借给你用一下，然后双方就 是 一个 结合。中国的是真的假文凭， 对， 外国的是真的假文凭，中国可能是 假的真文凭，还是这么一个道理。所以 好复杂，我已经混乱了。 但是王立军的这个事儿，我觉得跟他个人也是有些关系的。你比如说他这个人，他是所谓的是有一些底子的，就是你在公众场合他演讲也好呀，包括他上哪儿都提字，他书法功底是真的是有一手的，而且你知道他训话的是说什么吧，他说我看过的书能把你们给火化了，他能说出这样的话，他能说出这样的话说明呢他也还可能真不是白吹的，就尽管你说他集邮是集邮，他对于这个学历的疯狂的热爱是他的热爱，但是 他有种某种偏执的， 我有搜索过他署他名的论文，有一篇是让我毛骨悚然的，就好像是死刑犯在注射死刑以后的器官移植的一些解决的问题，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注射后死刑犯的器官的确是有移植的 啊，这个是说实话是 但是就他涉及到法医、 啊、 就是他涉及到法医领域了，已经是这是病理学生理学， 这还是王立军他自己如果对外讲的话，他的主攻方向哈，他的学业的这个专长是在这个法医鉴定学这方面、之前在这个国际这个神探李昌钰博士还跟这个王立军有过交流， 对， 即使是到王立军落马之后，大家再去回去问李昌钰的时候，李昌钰也对王立军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就是 诋毁 负面的评价，只是觉得这人还可以、大概是这么一个意思、至于有没有真的是不是真水平，那你需要长期的合作你才能够了解、你短期打这么一回照面大家聊个五分钟的话，你恐怕也问不出什么， 露不出马脚、 而且你会发现吧，就是这些落马的官员、就是他要到落马之后你才发现他的学历是有水的， 是啊， 那是因为你才敢查呀，因为他的那些保护网都已经去掉了他已经就是拔了牙老虎，你才可以去捋他的须子，他有牙的时候 他在位的时候他是说我是学者型官员， 哎，所以呢就是如果真的是媒体想挖的话哈， 嗯， 不是南方周末他们有统计嘛、就是每一年两会差不多这个时间就给统计一下、说今年这个在位的各个的省长市长他们学历怎么样，好像每年代表们他们这个学历的水平都是逐年的上升， 我可以理解， 哎，但是呢、接着网友就说了，既然学历这么高就能多提点靠谱的提案和议案行不行，这发现这有的时候你还真是挺奢侈的一种愿望、这中间又说明什么，如果真的是有心的媒体的话可以去挖一下、你就包括去那个什么中国知网，去中国知网去搜一下、你可能也不是说非得要干嘛去做特别深入调查，你就把它罗列一下、就每一个主政的官员他在当地干了一些什么事儿，但他在论文当中他又是抱着一个什么样的理念的话，中间应该是能发现点东西的吧， 这个你肯定你首先 要以你论文的要求，你论文里面不是这么写的，你论文里面你写 你 就得这 么干的话，这样要求很多大学教授也做不到、 对，你这样要求有点悬格过高。那我倒是觉得一个很现实的因素就是中国的官员的提拔的这个制度，官员为什么有动力去提高自己的学位，甚至有的时候不惜代价去造假，这说归到底跟他这个升官的这个冲动还是有直接的关联的，这当中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故事，咱们稍事休息 就回到科举制了吗？ 待会儿来说。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立换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醋， 我是圆圆。 我们今天说的是为什么官员如此热衷于追求高学历？有一个 论调，这个是来自南方周末的一篇文章哈，他说官员这个假学历之风呢，将败坏官僚群体的合法性。另外一方面，如果官员中大面积的高学历是属实的话，又很可能弱化他们的实践能力。也就是说，你这个官员的学历要是， 对我们的这个学者的一种诋毁，对博士的一种诋毁，谁说博士没有实践能力的？ 好，这是这个一方的这个论点哈。但是我们从数字统计来看呢，根据中组部的这个资料，1951年到1994年期间呢，如果我们来看这个数字的演变的话，比如说在51年的时候，官员中拥有大学学历的时候，那个当然还没有什么研究生，那时候研究生实在是太稀奇了。51年的时候，大学生在干部中的比例是占到5.8%，到1994年的时候就占到37.5%，哎，这个是。这当中关于大学本科学历的这么一个巨大的跳跃，从95年到98年之后呢，研究生的这个比例就大幅的提高。95年的时候，官员就我们说干部哈，干部当中研究生的比例是0.69%，到了1998年，这已经是超过20年了。20年之前的这个学历就已经超过零点八四就已经是研究生了。这个是98年的这么一个情况。到最近两年呢，我们这里这个新的数据还暂时没有看到。但是如果说我们来看，从这个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的在职学历和党校的这个学历，或者以中央委员的这个学历来看的话，到第18届的这个中央委员，其中，研究生就已经超过了69.3%，这其中包括博士。这就说明以前是本科生的一个大幅的上涨，现在是研究生到博士已经成为了官员中的一个主流。那么，如果说我们假设这些学历都是真的的话，是不是说你读到博士了以后再来当官，你的实践能力就会有问题？我觉得这倒是一个问题来着。 这不是一个，因为你前提等于说好像说博士就是一群理论家、空想家，没有实践能力。我觉得这个话说的已经是有偏颇的地方了。我觉得我不反对，就是说官员你想从事一些自己的研究、学术兴趣，我觉得这都是正当的。而且只要在不影响你的本职工作的情况下，你有多余的精力，你可以去读一个在职的博士，你是也是可以的。 我不是特别了解在职的博士跟这个一般的博士到底有什么区别。 因为中国的学制就是有点像你就是如果你是全日制，你就在学校老老实实上课嘛，上课然后该交论文交论文，该考试考试，最后你交一篇大的这个论文，毕业论文毕业结束了。那如果你是有本职工作的，你可能就要拖长这个整个的学期，比如说别人3年5年，你可能要花6年7年8年。然后呢，你可能要花这个业余的时间，就是你的周六周日牺牲掉，你跑来学校去上课。就是这前提是学校专门给你提供这种学制，就专门有周六周日有老师在给你上课。那你周六周日花周六这个自己业余时间，然后上完课修满学分，然后最后交一个论文通过答辩以后，那你这就是博士啊。就是名打名实打实的博士。 也就是说刚才按照如果在职博士这样一般的顺序的话，至少要2-3年吧。 啊，对对，不行，在职博士的话，无论如何更长，因为你现在来说，以前我们的这个博士是3年制，现在改成4年制，但是一般来说拖个5年也比较正常，是全日制情况下。 你就说， 你觉得在职博士要比全日制的博士花更长？ 当然要更长。 你说香港硕士他也是这个意思。 对， 如果是1年制的，就是你全日制的，那你就1年嘛。如果你是兼职的， 就是2年， 白天上班，晚上的学校专门给那些上班的学生开夜校，你就是要花2年时间，4个学期。 但是 修满学分， 现在实际的情况，我们比如说看到这个官员他拿博士的这个时间来看，好像是反过来的。在职的博士比这个全日制的博士时间要短得多，通常1到2年就可以拿到。所以这个就是让人就怀疑说，这个他这个在职博士是怎么样读出来的？ 所以中间很大的水分就来自于学校。你知道前不久就是华中科技大学那个校长根叔嘛，李培根，他呢就在学校里面弄过一个行动，就说要清退，应该是上千位，你修学分也修不够，但是你又长期不来上课的学生，他说当年 很大部分 僵尸学生 就是哎，真的是中间很大部分就是这些官员。 嗯， 但是他就说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事儿？因为我们要保住最后的一点学术的颜面。 嗯， 你想，你本来是一个，如果你真的是一个纯学术的学校的话，你招这么多官员， 嗯， 而且他们又长期不来上课，你对于学校的学术的声誉是一个多大打击？ 嗯， 但好像挺多学校就不把这个当回事儿。 嗯， 尤其是你看到这些爆出来的官员落满之后被查学历有问题的， 嗯， 像什么苏州大学好像， 嗯， 还有像哪个学校我不记得了， 嗯， 总之就是跟季建业和你刚才讲的沈培平是有关系的。 对对对， 学校的态度 是 非常暧昧的，非常暧昧的， 嗯， 遮遮掩掩。 对， 就甚至呢， 有名的学校， 对啊， 嗯， 甚至季建业爆出来一个事儿是什么吧？就是当时他是发现他的论文是有 抄袭， 抄袭， 嗯， 而且这个教授呢，他就较真了，他说我发现我好几件次都是出现在季建业的博士论文里面。 嗯， 哦，他是中南财大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在武汉那个学校。 嗯， 然后呢，他呢就去找，说找到季建业，最后呢，季建业是找人说咱们就私底下解决算了，私聊就没有下文 了， 给他20万。 给了20万是吧， 嗯， 最后就 了，但教授们当然没要哈， 嗯， 哎，当然你就发现这中间学校的角色去哪儿了， 嗯， 就他完全是没有一个把关的作用嘛， 嗯， 是，所以你 就看不要说学校了，学校里面的这种管理系的这种官员，他其实还跳出来去跟那个学术就是老师争这个教授的职位呢。我曾经问过， 嗯， 一个我的同学，就是说你怎么这么多年了没有什么晋升的这个步伐不是很快啊？他说我们每年的名额都被什么管理处的人，什么这个基建处的人、后勤部的人拿走了， 这些 都 是行政人员。 行政人员，他们，但是他们身上还要挂一个教授或者副教授或者博导或者硕士生导师的一个头衔。 嗯， 对，就可想而知，对这种学术头衔的痴迷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 还有，我们来看这个中国官员追求高学历的体制因素都可能有哪些哈？我们资料里边看到的，80年代的时候，1980年，当时在邓小平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当中，这还是在文革结束之后， 嗯， 已经开始重新要这个 拨乱反正 、 嗯， 然后要调整干部队伍的时候，当时提出来一说， 嗯， 干部队伍要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 嗯， 还这个就是一个干部， 被解读为你要有学历， 对，干部队伍的四化的一个版本。好，最后呢就是叫做四化，就又加了一个革命化嘛， 嗯， 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 嗯， 这个跟之前在文革当中这个所谓知识越多越反动啊， 嗯， 这种已经是一个重大的差别，所以说带动了当时一部分可能在文革当中我们不能说浪费吧，但是说实话文革结束以后年纪已经比较大的这些干部是一个刺激， 嗯， 这也就导致了当时可能有一波热潮，大家要去学习， 嗯，补学历， 要补学历， 嗯， 啊，那这个不管你是不是真的去上了学校。那么现在我们进入这个现在这个时代呢，我们又提的一个学习型社会，活到学到了老，这是一个全民的一个变成了一个风尚了， 嗯。 那现在恐怕大家也没有人再会提什么知识越多越反动这样的问题。对于官员来说， 嗯， 学历高肯定是一个加分，甚至已经到了一个什么地步呢？比如说大家如果现在去在国内考公务员的话， 嗯， 会有这个体会，国企的话， 嗯， 国企就是招职员啊，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有公务员待遇的， 嗯， 就直接说按研究生以上的再刷了， 嗯， 他在你这个投简历的时候， 嗯， 本科生就已经几乎是不考虑的了， 对， 这个就变成了你直接成文的一道 逼着你 硬门槛， 嗯， 在官员很多的内部的考评的过程中，你的学历已经成为一道硬的杠杆了， 嗯， 就说你如果没有研究生学历的话，你可能比如说处长你没有办法升上去， 嗯， 那这个就 或者反过来说，嗯，就是说如果你没有一个硕士学位傍身的话， 嗯， 你很容易被人抓住把柄， 对， 就是比如说你的政敌或者是跟你竞争这个位置的人家有你没有，你就会被比下去 啊。 所以为了弥补这个漏洞，你怎么着也得找一个文凭， 嗯， 加在自己头上。 哎， 嗯， 这个我说实话，从这个制度设计的这个过程来看，我倒不觉得这是一件完全的坏事。你对于这个， 但前提是你 中国那么大的官员干部的队伍，你要提拔， 嗯， 要设计一个制度的时候， 嗯， 我觉得把学历的因素考虑进去是一个正常 的 一个考量， 嗯。 但是问题就在他的那个年限，他是不是要酌情的区分一下？比如说你是现在招进来的， 嗯， 刚毕业的， 嗯， 那你当然因为本来学历就慢慢的在贬值，大跃进化嘛， 嗯， 现在硕士太不稀奇了， 嗯， 所以这个时候你刚进来的时候你是必须来划一条线。但是如果是早期的，当年你如果仅仅是 高中学历，你都不算是低学历这么一个年代的话、你是非得要让他们去在职念一个，而且在职当中又存在这么多水分前提之下，而且呢是在发现有水分还没有任何人受到过惩处和处罚的时候、你就要想想他这个制度到底是有没有问题、如果你是把国外的一些案例可以参考进来的话，你会发现呢人家是在职的，然后也是学历中间是作假，但最后被发现之后呢是付出非常大的代价的、你有可能政治生涯就一辈子就毁了。你像比如说这个印度的一个教育部长、他呢是2005年的时候被发现是出售伪造的这个毕业证书，是卖证书、他就被解职、包括这个联合国有一个 教育部长卖证书他肯定要解职， 联合国有一个叫人力资源信息技术部的主管、他叫做乔纳森布兰克森，他也是从文凭工厂去买硕士学位，2007年被发现开除了、还有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招生部门的一个负责人学历造假，2007年就辞职了。你就说官员他反倒是你所谓的各种监督也好是比较就是那个光是照不到的一个群体、你说这些名人、名人大家都在看着呢，你说唐骏什么的他即使没有身负法律上的一些什么样的纠纷和代价也好，但是他至少他在名誉上他会受到一些之前想不到的后果嘛。但是在官员你目前是觉得这始终是好像没有办法趟进去的水。 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说，我们你刚才讲的外国那个造假，它是造假，但我们这个它不是造假， 我们是真的文凭， 它是从上到下它就是假的。 就是说，从学校那边它也有责任，就是你为什么一个大学你好好的你就教书育人就好了、你干嘛跟这些官员拉拉扯扯？ 这个哈，这个我相信这个很多学校不是不知道这个问题，但是很多学校什么基建啊、经费啊，反过来受制于他们的这些学生的，你这些学生你不让他拿到博士学位。你这个明天我这学校起这幢楼不给你批怎么办？很多都是在地的这个父母官。你看这个王立军为什么读东北财大？这个季建业为什么读一个苏州大学？是不是这都是最方便的？我是本地的父母官，我又在你这儿上学，你当然得给我学位了。 那你说的意思，很可能根本就不是这个官员自己想去上学，是这个大学自己把这个学位送上门来的。 哎，这我不排除有这种可能性存在。 就是哎，某某省长，你到我们这儿 来读 一个 吧， 两三年毕业了，保证你毕业。 对， 所以说到底哈，你说他制度上他是有问题，二一个你学术机构你根本就是一个不独立的一个形象。你就想起来，其实哈，你真的是要追求所谓的官员的什么知识化呀、专业化，这确实是一个趋势，你别说别的地方，你就说香港和台湾，你光看现在主政那些人学历确实非常豪华，就美国什么常春藤那种名校的也一大帮，但是真正的是能够跟他政绩，你说他因为学历高他政绩就有多么的好还真是难说，就包括台湾马英九他们、哎，他们真的是一个个都是哈佛什么法学博士什么的。 天哪，你不要说最近马英九说鹿茸就是鹿耳朵里面的毛，把我吓一跳，我为他讲笑话。 人家是法学博士不是生物博士、 台湾很多政论家就是批评， 难道要生物博士才知道鹿茸是鹿角吗？ 哎，所以你说到底就还是说你这个学历高到底等不等于真正是拥有知识、拥有知识就等不等于你这个实践能力和对于问题的判断和解决能力真的那么高吗？ 这个问题是对于每一个拥有学位的人都是成为一个问题。我只是说对于官员来说呢，在中国特别是又有一个科举的一个这个千年文化的一个 包括 怎么说呢？一个反扑。 对， 你虽然说咱们的科举制度，哎，科举制度已经废除了很多年，但是说实话，这个当官跟这个升学的当中，还是有种某种大家至少认为它存在着关联性的。比如说之前在这个两会上面，北大的是校长还是副校长啊？反正北大的一位教授就批评说，你们这个来北大不能够，或者说学校的这个考核不能够光看这个学校出了多少省级干部、啊，怎么怎么着的？但是事实上， 当年清华这个百年校庆不就是被骂吗？ 对啊， 他把那个国家领导人什么什么巴拉巴拉排在前面了。 对，当时 但是你想，国外的名校他也会罗列我们这学校出过多少位总统啊？ 但是名单上你至少是按照字母排列吧，你不会按照总统啊什么国务卿啊这么排列，不会。 所以这玩意儿吧， 不会做到这么 根深蒂固。 对， 这只能够说是根深蒂固。现在大家上学是为了当官，当官的呢，你觉得你学校不够的，当官的还得上学，所以这个两个产学一体啊。 你说好像也不仅仅是国内的大学，就像国外的大学，就包括哈佛，他们也非常非常欢迎中国这些高官们，集体的去他们那儿受学。 这个吧，有一个问题啊，就 是 说 一个很好的 这个不是无条件的欢迎，就好像你说你就好像说人家名校，你真的是我捐你一栋楼，你让不让我入学？你真的成绩特别差，我也让你入学了。这当然是我觉得全世界的。但是你给不给你学位， 给不给你学位，这个里面他还是有自己的一套这个评判的一个体系的。你可以入学，但是你最后读不出来，你拿不到这个学位，你不管我的事儿。而且你真的是要拿到了我的学位之后被翻出来，比如说你的论文是剽窃是抄袭的，你根本连课都没上，你这砸的是学校的牌子。 包括那个小布什一直是因为他不是拿 first class first honor 毕业的，他就深以为耻嘛，被耻笑嘛。 嗯， 所以这我觉得这个在中国学校和这个外国学校哈，虽然说有的时候假文凭都有，但是还是态度上面还是不太一样。好，稍事休息，咱们待会儿来听圆圆讲一下这个曾国藩的这个故事。 千古完人，文人中的完人。 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立华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醋， 我是圆圆。 好，圆圆来讲一下这个曾国藩是怎么着。 那我为什么要讲曾国藩呢？因为首先这个曾国藩的确是他是中国文人的一个理想典范了。 嗯、 文人这是有三个愿望，就立功、立言、立德。 嗯， 他全都做到了。 这好像当皇帝也是这么着。 当皇帝嘛，就当人臣呢，立功、立言、立德嘛。这个当皇帝不需要立什么功的。这个他，而且他是清朝里面这个以文人身份封这个。这个武职的武侯的第一个人， 嗯， 应该也是可能也是唯一一个人了， 可能是武将里边字儿写的最好的， 能文能武， 文人里面功夫最好的。 这不是，这你这造假。而且他什么呢？他其实如果你仔细看，他对我们现代近现代的这个文化的是一个开拓者。他是在他的倡议下建造了中国第一艘轮船， 嗯， 建立了第一所兵工学堂，印刷翻译了第一批西方书籍，安排了第一批赴美留学生， 嗯， 所以他可以说是开创了这个中国向海就是外国学习的 开眼看世界。 对、 嗯、 而且他手下用出了谁呢？李鸿章、左宗棠这两个人也是非常重要的。 对， 可以说呢他最毛主席曾经说，毛泽东曾经说过，他这个对于近现代的人呢，他只佩服这个曾文正一个人、 嗯、 就是只佩服曾国藩。 曾文正公 尤其是他收拾这个太平天国那一仗打得非常漂亮、 嗯、 堪称完美无缺， 嗯， 就让毛泽东佩服到甚至他是完美无缺的一个人。 嗯 嗯，还有呢，就是你会发现他这一生人，就是除了你说打仗可以，然后搞这个政务经济可以、 嗯、 他也不辍读书啊、 嗯、 他也是人家也是这个 学历高， 中秀士、中举士、 嗯、 然后殿试、 嗯、 然后中三甲第42名同进士出身、 嗯、 然后也是在翰林院里面待过的、 嗯、也是高学历学者型官员。 对，学者反正是非常学者、嗯、而且出去也做过乡试考官什么一直做这个礼部侍读，这些礼部右丞，他是从文职然后跨到武职上去的、 哦 嗯、 这样的人很难得， 这是很难得的。而且他一辈子这个对自己修身养性，他从来没要廉洁、要奉公、要仁恕、要宽恕待人什么的、 嗯、 这修身也是，就是你曾经有一段时间这个官员们也是非常要仔细要研读一下这个曾文正公这曾国藩全集的，他要看的、 嗯、 为什么呢？因为他又被誉为官场第一得意人，他37岁的时候就已经封到二品了 啊。 对，然后这个而且在官场上从来没有败过，没有倒过、 啊、 没有被这个被人参倒告倒，没有被皇帝嫌弃过 哈、 嗯、 这又是一位成功学大师。 对啊，这官场得意、 嗯、 然后学术上学识上又这个非常的高明、 嗯、 然后对人对己都非常的严格和这个，所以是挑不出古今完人第一人 啊、哦，所以这个事实证明，学者型官员跟你干 得 好，还是可以同时存在 的，是可以存在的。所以我就说我反对那种说你们当官的就肯定是假学位，我觉得这样一棍子打死这一船人也是不对的。 嗯， 但是前提是在于必须有两个系统是非常清楚的。第一个系统就是我们的这种学术系统是清明的。 嗯， 反正我昨天看就是最近又教育部又说我们要加强学位研究生教育素质的这个管理， 嗯， 我们要干嘛呢？我们每年要分别抽10%。的这个博士论文和5%的硕士论文拿出来抽查， 嗯， 我跟你讲，你何必呢？你把所有论文拿到网上去， 嗯、 对个向全世界公布，对、 嗯、 任何人都可以随时随地从你这个网上查到某人的这个博士论文和硕士论文，他是不是造假？ 嗯、 有那么多像方舟子那样闲着没事干，他就帮你搞，你还用拨这种行政款，每天每年还要搞这5%，然后反馈给学位单位，然后找专家给你评， 嗯、 需要吗？不需要，你只要公开透明就可以了。 对，而且这个东西 他也不难做到。你像香港，他们就是有一个软件嘛， 查抄袭这是最基本的， 非常简单的， 很简单的一招哈、嗯。所以这个，我觉得查抄袭这个有没有技术是一个小事儿、嗯，大事儿是什么？后果是什么？你官员这个如果学历一旦发现造假的话，你要不要面临直接的后果？嗯，你比如说在这个国外我们看到的情况，如果你证实是造假，嗯、绝对是辞职，不可能留下来。 这涉及到另外一个系统。嗯、刚才我们说是学术系统，现在另外就是诚信系统、嗯，就是可能你作为一个官员，我这个学术造假不会影响到你的政绩，但是影响到你这个人的诚信，你的信用就破产了、嗯、如果你在学业上造假的话，大家说你在你的这个工作其他岗位上，我们就要打一个 question mark， 你是不是也在造假、嗯、 所以你如果说学历可能不达标的话、嗯、充其量是智力上比较可疑、嗯、如果说在造假的话，那就是连道德上也比较可疑，如果两个都比较可疑的话、嗯、这无论如何是干不好的， 没错啊、 嗯。好，三立化新闻，咱们今天说的这个官员学历造假的这个话题啊，我真的觉得其实咱们最需要的就是方舟子先生这样的人、嗯、这个方舟子其实在打官员学历造假这一点上，我目前印象中方舟子好像还没出过差错、嗯、只不过最近好像他的这个 消沉了一下， 他的精力有点被 全放在新闻上面、 哎、真是我觉得这干点什么 不好、哎、他最近有，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他对那个就是喂孩子吃药那件事，他还是说的还蛮中肯的、嗯、 啊，所以我一直还是某种程度上很佩服方舟子方博士的这个能力的哈、嗯啊。好，也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三立化新闻，我是朱明基， 我是樊素， 我是袁袁， 再会， 拜拜。